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I got my ticket for the long way round, 2 bottle whiskey for the way, and I sure would like some sweet company, and I'm leaving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hair, you're gonna miss me everywhere, oh,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我买了一张票，踏上了前方的路，这是歌词最前面的这一段。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音乐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这首歌叫做 Cups， 也叫做杯子歌。古典也流行，流行的经典，带给你我此时想听的音乐，我想听的歌。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talk. Oh,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我们玩的是节奏，从刚才的 Cup 歌到这首 Tita， 选自快乐的大奖。这首音乐是选择电影《快乐的大脚》，作曲是约翰·鲍威尔。我觉得现在的好莱坞作曲家约翰·鲍威尔和 Michael Giuliano 算是两位好莱坞中生代的作曲家，他们两位都是各具特色，可以说演绎什么样的音乐就像什么样的音乐，而且他们的音乐极富个性，都有那种舞曲的特点。 Michael Giuliano 已经抱得一座奥斯卡奖了，对于约翰·鲍威尔一直没有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原创音乐奖，我是觉得相当遗憾的。节奏，听听他的节奏。 点流行。乐痴，在音乐里笑，在音乐里哭，在音乐里跳，在音乐里感悟人生。此生有多远呢？不如这样，在有限的生命里做自己喜欢的事，在音乐里感悟，在生命中找到自己。 式又入式，音乐带你起起伏伏。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Somebody Only，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 Bossa Nova。非常经典的 Bossa Nova， 每当听到 Bossa Nova 就有一种假日的感觉，我会想起麦兜说的，那里蓝天绿树，椰林碧野，水清沙白，是个世外桃源。而说到 Bossa Nova 是 Mambo 音乐与冷爵士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桑巴音乐的特点。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可以算是周末月时光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我要带给你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惊喜。这首叫做《灰姑娘圆舞曲》，听着音乐，你会想到 Cinderella 的美丽的蓝色的裙子。只听音乐，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当中。 如果说刚才灰姑娘的圆舞曲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那么这首 Flightless Bird American Moth 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歌词最后也说了，美丽的梦，遗失的美丽，终于不再奢求。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古典流行，古月和你分享周末的美好时光，一边听着古典，一边也听着有古典气质的流行。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西班牙吉他大师佩佩罗梅罗所演奏的卡拉巴纳的吉普赛人。在这首作品中，佩佩罗梅罗展示了他惊人的吉他技法，同时还有浓郁的西班牙弗拉明戈的味道。佩佩罗梅罗的演奏，我在想他举世无双的技巧，而且音乐中的味道，这种收放自如，也让我想到弗拉明戈。弗拉明戈不仅是歌，也是舞蹈，还有吉他音乐三合一的艺术，也代表了一种慷慨、狂热、狂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同时，这样的音乐你会感觉到有孤独，有苦涩。如果说刚才的 Cinderella 的圆舞曲，还有刚才的那一首 Flightless Bird 是年轻人的音乐，那么 Flamingo 则是成熟的艺术。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麦时段，今天是周末，古月带给你有着惊喜的不同凡响的各种音乐。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古典也流行。 一场大雨将爱隔离，一个人在狂风中想着你，放声哭泣，好想拥抱着你，告诉你那么爱你。是过去还过不去，一颗心碎成几千块玻璃，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你怎能狠心离去。我还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夜间天气逐渐转晴，白天云量又会增多，光照减弱。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是太冷，白天的气温或许会更高一些，天气条件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C，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生活就是需要点快乐，古典也流行，就是你午后的那抹彩虹，永远是那样新鲜的、绚丽的、动人的。我是古月，古典也流行播出的时间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重播时间凌晨3点到4点，让我们相遇吧。古典也流行，叫跨界，你也可以说它是穿越。几百年前的音乐穿越到了今天，换上了现代的服饰，就好像是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帕哈贝尔的 Canon， 原曲是为三把小提琴和通奏低音创作的 D 大调 Canon 和基格舞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知道在今天很多朋友选择 Canon 作为自己婚礼的音乐，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时光飞逝，音乐永驻吧。这段音乐因为电影《我的野蛮女友》而让很多朋友觉得可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其实原来帕哈贝尔在创作这段音乐的时候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那时候的音乐叫做纯音乐。你看它的题目是为三把小提琴和通奏低音而创作的 D 大调 Canon，但是我觉得现代人的演奏真的加入了很多感情色彩，变得不同了呢。 张，有压迫感。音乐就是这样，可以给你力量，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情感。今天是周末，我是导演，带给你音乐的不同景象，选择电影《绿巨人》。作曲家叫做 Craig Armstrong， 他可以算是好莱坞的第五代作曲家了。今天的作曲家们都身兼多职，比方说有的曾经组过乐队，而他曾在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音乐后又到苏格兰学习，同时他也获得过作曲包括爵士音乐家在内的许多奖励。他参与电影制作、电视、剧院和商业音乐，他曾任皇家莎士比亚乐团、苏格兰管弦乐团的剧院的委任，创作了很多的管弦乐作品。他还和当代的很多流行音乐人合作，包括麦当娜、U2 等等。现实真的很矛盾，因为很多事物是多元化的、多视角的，但是现代的人比起过去的人好像分工更细了，跨行业也更少了。让我想到达芬奇，你看他是科学家、发明家、画家还是建筑家。好了，还是结束我的发散思维，来听音乐，来感受强弱、明暗、音色、节奏的对比。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在这深秋里为你带来这段音乐，它的名字是魏文花名，这是一部动画的名字，它的全名是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这段是电影的配乐，《碟中谍五》，从哈瓦那到维也纳。刚才我上半时段提到一位作曲家嘛，他就是约翰·鲍威尔。同时还提到了一位作曲家 Michael Giacchino。我说了，他们两位都是当今好莱坞的电影舞曲大全，写什么像什么。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 Michael Giacchino 的作品，这是选自动画片《超人特工队》。听他们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可以说是动感十足，而且全程无冷场。中还有很多的复古呢，让我想起了亨利·曼奇尼那时候的电影《爵士大乐队》时代。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我听这段柴可夫斯基《天鹅湖》选曲的感觉。对比刚才节奏强烈的音乐，你会感觉到即使柔弱也是有力量的。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你觉得音乐的力量是什么？其实就是自己对生命的认知啊。好了，古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